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欧阳艳琴，曾经的留守儿童，在北京当了6年记者之后，离职创办了教育公益机构蝌蚪。3年间，蝌蚪从东莞工厂区的一个儿童课外空间发展成北京城乡结合部一个全日制学堂，旨在培养能胜任互联网等新兴领域工作、自信自尊、有选择能力和自我学习能力的珍贵的普通人。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欧阳艳琴。欧阳艳琴长得瘦瘦小小，剪很短的头发，随便套件 T 恤，朴素的像个男孩子。他曾经是湖南老家的第一批留守儿童，他的弟弟从出生就跟随父母漂在东莞。欧阳艳琴大学毕业后，在北京的财经媒体工作了6年，突然有一天，他决定停下来，做一间给流动儿童的小学校。欧阳，其实之前咱们是同行了。 都是做媒体的哈，做记者的。 我是调查记者。 调查记者。 对。 那怎么开始做蝌蚪的？ 这个开始做蝌蚪，我觉得就是我人生的一个可能是会必经的一个坎儿，就或者说一个必须经历的这么一个阶段，因为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农民工的孩子，那么蝌蚪就是我们最开始做这个事情，就是想说，当时在服务一些这个农民工的孩子。所以呢，就是我相当于是在上了大学，然后在媒体工作6年以后吧，突然有一天觉得说，好像有一个问题需要我自己去解决掉。那么就是说，我会经常想起来我父母亲他们出去打工的这些事情，会想起来我自己在农村或者在这个城中村里边生活的一些经历，也包括还有 你小的时候是留守孩子吗？ 对，我是留守孩子。 爸妈去打工，你在家里。 对。 爷爷奶奶带着。 没错。 当时的那个心情现在还记得。 记得非常清楚。就是有很多很多孤单的这个日子。比如说我会记得秋天的时候去送我妈妈一早上去坐长途车。早上有点清凉的那种空气，还有早上那个挂在那个天上的月亮，那种感觉都很清晰，就是当时早上的那种体感都很清晰。还有在农村的时候，那个时候父母亲没在家，然后跟爷爷奶奶住在农村，到傍晚的时候看着那个就是天慢慢的黑下来，然后一种突然出来的那种孤独感，就是很长的时间都在我的，就是我觉得是在我身体里边，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到傍晚的时候我都有那种焦虑感，对，那种不安感，那我觉得它很深的是来自于那个童年的时候那种孤独，就是那种傍晚的时候最容易泛起来的那种感觉。 对，所以你其实上了大学哈，已经很不容易了，农村的孩子还是女孩子能读大学，能在北京工作一份很好的工作6年，就仍然觉得盖不住当年心里的那些，可以说伤痛吗？ 对，这有些事情它就是没法过去，比如说跟父母亲的关系，这是一种，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过去的那种生活经历会跟现在的很多的决定是会放在一起的，比如说吧，我就不会特别的 在意这个，就是说有很多钱这件事儿。 嗯， 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原来在农村生活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过得挺清贫的，那生活就其实没法想象它会变很好。那我工作以后，比如说每年吃月饼的时候， 嗯， 我就会想到说，哎，以前我奶奶没有吃过很好吃的月饼， 嗯， 然后没有吃过很好吃的汤圆，我就会经常想起这件事儿。那么这件就去追求这个，就是吃很好的月饼和吃很好的汤圆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嗯， 就是因为我每次都会想起这些事情。嗯，然后另外呢，恰好吧，就是我大学一毕业，我们家里边就诞生了一个新成员，我妈妈他们又生了一个儿子， 啊， 一个弟弟，所以呢， 你大学毕业有了个弟弟， 没错，所以他就成为了一个就是完全的流动儿童，就是在城市里边的这个打工子弟，所以他的所有的生活又开始就是会让我去想起很多的东西。我虽然我在北京生活，但是我会经常想到他在东莞怎么样。他上幼儿园怎么样？他在街边玩耍安全吗？ 爸爸妈妈在东莞打工， 是 带着他。 对，所以那时候就会经常想到说，在外面出差呢，就在采访呢。 嗯， 突然想到说，呀，那个他老是在路边跑，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然后又赶紧打个电话回去说，你们得看好他，别把他弄丢了，别出什么事儿，还是蛮多牵挂的。所以这个事情呢，在我这儿他就有点迈不过去。包括后来也发生了很多的这个事情，有一些是这个属于公共事件， 嗯， 比如说当时有一辆从福建回四川的一辆大巴车路上起火了， 嗯， 然后路上有很多其实是去外面打工的，或者是去那边看自己的亲戚的这么一些农村的人出事死亡。然后我就会想起很多，就是以前我自己在放暑假的时候会去坐着那个卧铺车去看我爸妈， 嗯， 还有我爸妈就是刚说到他们会坐着那些长途车去打工， 嗯，所以你特别感同身受， 对，特别感同身受，很多的这种事情就是它就是一种切身的感受。 但是是什么最后让你做这个决定？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很颠覆性的，因为在一家北京的杂志社啊，安安稳稳体体面面的工作6年，然后就说要放弃，说去办学，就即便是心里有很多过不去的坎儿，但是真要迈出那一步，会很容易吗？ 不太容易。我确实说了离职以后，自己都哭了。在我们那个领导的那个办公室里头，第一天是我们那个分管，我们编辑部人力的副总编跟我谈话，说你真的想好了吗？ 嗯。 我回答他说，我说我真的想好了，但是我眼泪刷的就出来了。 嗯， 因为其实这个工作倒不是说是安稳，确实是过去也是我的理想的工作，做记者，然后我觉得我的这个职业的一些理想还没有完全的实现，确实是很不舍，所以现在我也很难解释说我怎么就突然决定说非得要彻底的就改个行，然后去做这么一件事儿。 那是哪一年？ 2015年。 那会儿你多大？ 即将30岁 啊， 就是我觉得，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在做选择的时候，我其实是很难说去称量说这两件事儿，做记者和去做这个公益、做这个教育，这两件事儿哪件事儿对我来说更重？ 嗯， 其实我当时根本称不出来，我现在我也称不出来，我不知道哪个东西对我来说更有吸引力。 嗯， 但只是可能做记者是一件就是别人可以做的事儿， 嗯， 但是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是一件我觉得别人没法代替我去做的事儿，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确实是有可能是一种就是内在的那种呼喊， 那当时怎么开始呢？得有资金呢， 挺有意思的， 而且大老远的从北京跑到东莞那边去，就开始办教育机构当老师，这以前你都干过吗？ 没干过， 就是啊。 对，没干过，特别的好。就是我说完辞职的第二天吧，总编辑胡淑丽，就被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的，就是这个，他就跟我说，说那你如果真的是想好了的话，我们给你一点钱，因为财新自己是有一个基金会的 啊， 说你这样的话，你看你回去你 妈妈你爸爸也不会觉得你做了一个特别傻的决定，说你马上就没钱了， 嗯， 没收入了，你起码还能够自己有个生活费，每年给你一点吧。 嗯， 最开始说的是个5万10万的这个一个概念， 嗯， 实际上最后其实给了我们30万 啊，哦， 相当于我们第一年就是花的这笔钱。 嗯， 所以我算是特别特别幸运吧， 嗯， 就是 是 虽然离职了，但是老板给了一笔钱。 对呀，就是啊， 嗯，就是嗯。 那拿着这笔钱，当时对你来说其实是意外惊喜了啊！可本来没想到有这笔资助的，想着是拿自己，可能前些年也好歹工作6年， 嗯， 肯定攒了点钱， 没攒多少钱其实。 嗯， 当时书里还问我说你攒了多少钱，我当时太好意思了，跟他说应该有5万块钱吧，但其实我就账上你大概就3万多块钱。 嗯， 因为怎么说呢，农村的孩子出来是不太能攒到多少钱的。 嗯， 刚开始要还自己大学的助学贷款， 嗯， 然后可能老家啊房子要翻新一下啊，然后你要拿点钱， 嗯， 然后各种各样的事情总是 没有，北京的开销也大， 没错。嗯，而且那个时候想的是新闻理想嘛，也没有去说一定找那个很高薪水的工作， 嗯， 就觉得能实现我自己的职业理想就行，所以嗯，其实没攒多少钱，特别幸运说还是有这么一笔资助。 那怎么做呢？着手 第一个月先装修，第一年做事儿吧，想的就真是特别简单。我们当时不就是希望教小朋友们做多一点动手的嘛，所以觉得说什么东西都应该自己动手， 嗯， 觉得这样也省钱， 嗯， 然后也很酷， 嗯， 然后就每天晚上在那打柜子，就在那 做柜 子，柜 子， 对，在做桌子。 你一个人吗？ 刚开始是我表哥跟着我一起， 啊， 后来我又有的同事嘛，我同事跟我一起， 嗯， 我们就是置办了很多的这种工具，包括这个电焊机，包括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广告灯箱。这广告灯箱是直接从我爸妈他们原来开店的时候剩的一个旧的灯箱，已经坏了，但是它那个架子还是好的， 嗯， 所以我们在淘宝上给它订了新的那个，就是那个灯箱布，然后里头装上新的灯管。 你们太能干了，什么都能自己做。 嗯，是，就当时可痴迷于这种事情了，就觉得啊真好， 嗯， 然后每天晚上都不知疲倦的就这么，嗯，就是想到做一个什么就赶紧做了。有时候我同事还说，他有时候比如说去深圳玩了一天回来发现，咦，我那个空间彻底被我调了一遍，就觉得说啊，哦， 欧阳艳琴曾经的留守儿童，在北京当了6年记者之后离职，创办了教育公益机构蝌蚪。3年间，蝌蚪从东莞工厂区的一个儿童课外空间发展成北京城乡结合部一个全日制学堂，旨在培养能胜任互联网等新兴领域工作、自信自尊、有选择能力和自我学习能力的珍贵的普通人。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欧阳艳琴。你这个蝌蚪， 嗯， 这个名字很有意思， 嗯，蝌蚪这个名字它当时是一个那个拟声词 啊， 我就想到有一个敲门的声音，第一个是我觉得这个声音很清脆，就是挺好听的， 嗯， 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有一个寓意吧，就是有一群孩子包括他们的这个父母亲，就他们生活的地方比如像东莞那样的一个地方，实际上他们会在那生活很多年， 嗯， 然后那个地方呢就会慢慢的成为他们积累财富的一个地方，也有人把这个叫落脚地带嘛，叫落脚城市。那么这样的一些新移民其实是最初进入城市的这么一个缓冲的地方， 哦， 一个落脚的地方，然后我认为它也就是一个，嗯，敲 开了一扇 门， 嗯， 对，敲开了一扇门， 嗯， 就是， 嗯， 对，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敲门的声音，挺好的，就取了这么个名字。 嗯，招生呢，人家信你们吗？ 哎呀，挺有意思的，最开始我们在东莞招生嘛，还好，就是那个社区呢，因为是我父母亲他们打工的一个社区，我挺熟悉那个地方的， 嗯， 所以呢，就是我们知道去哪儿摆地摊， 嗯， 知道去哪儿去发广告，对，然后再加上我父母亲他们在那儿时间也久嘛， 嗯， 可能他们邻居也是还是有一些认识的，所以我们招生第一期就很火爆。马上就招了30个人。 那，哦，你们这个机构很特别啊，跟别的学校不一样，教的东西都不一样，动不动出去翻翻垃圾啊，动不动出去看看树啊，就是这些东西。那 当地人能接受吗？ 对，最开始我们做的是一个课外的，虽然有理念上不太接受，但是他课外他得找一个地方让孩子有地方待着 啊、哦，所以还好、那你这个理念是怎么来的？ 这个理念 为什么是要是做这些事情，这些看起来跟传统的教育方式不大一样的课程？ 我觉得其实是跟个人的这种学习经历还是有关的。我从小可能就不是一个规规矩矩学习的孩子。我有一段时间学习还特别差，我上初中的时候差到说有些科目能够考到几分的这种感觉。但是我会在中学的时候就知道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比如那个时候我就比较喜欢写东西，我就会去参与学校的文学社啊，或者是自己没事写点东西啊。时间证明我也没有学得比其他的同学更差。就是当我想学的时候，我那个动力是很足的，因为我会很清楚我自己为什么要学习，为什么要考大学，为什么要选这个专业。所以那个体会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其实要保存孩子他自己的那个自我，这个事情会很重要。比如说从小他的兴趣被尊重，他的天性被尊重，慢慢长大的时候他才能够自我去做决定。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设计的思路，就是因为我自己包括我后来做记者，我其实觉得我很多的对于这个社会的认识，我的认知的东西其实还很多不是来自于书本，是来自于我过去的生活的经历，我在农村生活的经历，我父母亲他们在外面打工，我跟着他们暑假在那儿的一些观察的经历。所以我会觉得说这种社会真实的生活教给孩子更多。就从我个人的体验来讲的话，我之所以后来会去投身于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长久的这种经历给我种下的情感。所以呢，我觉得孩子是需要跟他的社区有亲密的接触的。那么他们只有这样以后才有可能会成长为就是对他的社区有价值的人，才可能会成为一个跟这个社会是一个良性的关系的人，他不会去反抗社会。他会去爱这个社会，他会去关照这个社会，他会尽自己的可能去做一些事儿。我们要的人不就是这样吗？就是你能是一个就自我是完整的，然后你还能够对社会有价值的人，那这不就是所有的教育讲的最后的理想吗？只是我觉得通过我自己的这种就是体验来讲，我觉得那什么样的东西对孩子来说是好的，所以我们就是按这样的方式去给孩子提供。 你们有哪些特别的课？ 早期我们那课外的，到现在就是我们那全日制的，一直都会比较重视他那个就是手工相关的课程。比如说原来给教小朋友课外，我们也会教木工啊，教这些。然后现在我们会教他们做一些那个灯工玻璃那种手工艺的。对，他实际上做得好，他有可能以后会成为这方面的艺人匠人。我们会有比较好的就是这种社区探索的课。 社区探索， 对，社区探索，比如说那个小朋友的话，我们那时候就是社区的这种越野，就是他会去社区里边寻找哪些地方有什么样的垃圾或者是那个可利用的废料，包括打工人群呐、他们父母亲都会来自于很多不同的地方，他们的文化很多样，就是他们的饮食很多元，我们会根据他们不同地域的文化，让这些家长来教他们做些吃的，然后他们按照这个东西去卖。就这种是给小朋友的。后来大了一点的，比如说我们会让初中生他们会去写这种自己个人的这种家族故事、社区地图，接近这种田野调查的东西，包括做社区服务，甚至我们以后可能还会去做这种比较接近这种群众的兴趣的一些文艺创作。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特色的东西，就是我们还是紧跟这个时代，就是我们比较在意这种现在的比如说互联网的素养。那以前呢，在给小朋友那课外的时候，我们就会有那种就是跟科技相关的一些课，机器人相关的课啊，编程的一些特别适合小孩子玩的一些东西。那现在给中学生开课，我们就会让他们基本上每个人都会去在互联网上写文章 啊， 然后去做互联网上去做一些这种传播营销，做这种平面设计， 所以还是挺实用的一些。 没错， 不光是书本上那些知识。 对，所以我们这个针对中学生的这个项目，我们就叫实务学堂，就是 实际的实， 对，实际的实，务实的务，就是实务型人才，就他以后能够去干得了活，就他能够在这个职场上有优胜的这个技能。 然后包括蝌蚪它其实也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叫 kids do it， 就是孩子去做你想做的那个。所以我们是很重视这一块的东西。它看上去是在玩，但实际上用到很高的技能。比如说我们的学生他在做这种社会调研，他要的写作能力会比他应试的写作能力高得多。他首先需要去观察，需要去很深的去思考这些事情是为什么，然后他要用考虑到读者能喜欢看或者是读者能够看得懂的一些方式去表达，所以他要求的这个能写作的能力会比他应试的会更高。 这听得出你对于你小时候所受的那种教育哈，还是有一些反思的，所以你才会提供现在的这些课程。 就我其实是在我开始有意识的情况下，我觉得我是按照不同的方式去学的。所以您知道在农村的高考考上大学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我是我们那一年真的上了重点大学的唯一的一个。这个经历告诉我，就是说其实按以前那种方法去教反而是可能学不好的。因为我们原来在农村的直到现在也是这样，就师资本身有限，硬件也有限。我们发现很多的同学也很用功，但最后很不幸他们就考不上大学。然后这些人其实是很痛苦的经历了这么十几年的这种教育的这个折磨。所以我是觉得说， 但实际上你用的方法跟传统教育的方法还是有差别的。 我自己原来 是你自己的一套东西， 我自己学的时候就不一样。我真的是上中学的时候，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就是做我喜欢做的事儿，做文学社。我们当时我们那个中学的条件非常非常差，但是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的课外活动特别多，像文学社啊、广播站呐、各种球类俱乐部啊。所以我高中有两年的时间，我基本上就是没有好好学习，我基本上就是在 净玩了， 做那个我们文学社的杂志啊。做那个篮球俱乐部的裁判啊，然后排球俱乐部的裁判啊。但是我后来去反思，我觉得我当时没损失什么，而且我觉得我后来我比其他的人收获更多的至少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我自己能知道我自己喜欢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很稀缺的。就是可能很多人认为我想考大学，但实际上你再多问一个为什么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是家长教我的这样子的。但我当时是考大学的时候，我是自己很明确，我就是要考大学，因为我可能要从事这方面的，就是做记者这方面的工作。那我要去学这个新闻。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收获了非常好的人际关系。当我准备去好好上学去考试的时候，我身边所有的朋友都告诉我说你可以。就这个太重要了。包括我后来去复习的时候，我大量的这种练习其实不是老师教我的，都是我的同学在教我。就是当我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总是身边会有朋友过来告诉你说行，可以，我帮你，行，你可以的，你好好学吧。就是这种东西对于当时一个青春期孩子来讲，那是比父母亲。 你等于说你说你学习并不好，就是高中三年有两年不务正业，按现在的说法。 没错。 但是最后你是成了唯一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人。 所以我是觉得说孩子他一旦自己产生了动力，这件事儿就会变得很容易。 是。 所以我们特别特别强调孩子自己的那个动力。我想学，我想做一件事儿。他有这种想法以后什么事儿都是可能的。比如说我们今年上半年有一个孩子，他一上来告诉我们他什么课他都不想选。他只想学电脑相关的，然后我们就给了他这个空间，让他学着去做微信公号编辑，让他去学 AI， 然后他就每周给我们做微信公号的那个文章，做的都特别认真，然后熬夜给我们做海报，最后到期末的时候，他自己主动的来跟我们说，老师，下学期我想学英语。就是他孩子自己产生了那个动力以后，他做什么事儿他都有可能。那如果是上学期我们强烈的告诉他说你就必须得学英语，你就必须得学数学，他真的什么都学不进去，而且会对我们产生，就是这个地方会产生这种浑身的不适感。所以我们是有这种案例的，我们觉得这样的方式是可行的。 欧阳艳琴给他的蝌蚪食物学堂总结了五个字的校训：诚实、勇敢、爱。他尊重每一个孩子的兴趣爱好，